嘅二疾嘅相加，就係情與共享兩種疾氣啊，咁啊驅馳頓現，咁啊佢哋二疾相加。嗱，單係善，咁啊就善境更現啦。阿若兆嘅一生啊，單係造惡，咁就惡境界現啦。咁啊現在咧，善與共惡佢都有喎，咁名為佢哋二疾相加。嗱，咁啊既然佢一生人所做，咁啊又有善，佢又有惡啊。咁啊，但系其中亦都分別咧，或者善多啲，人惡少啲啦。咁或者系惡多啲，或者善就少啲啦。咁啊，變成咧，佢直升或者下墮，或者上升嘅時候升到咩程度，而下墮嘅時候咧，亦都下墮到咩份量咧，都與佢呢個情與共想啊，多少咧係有決定噶。咁就明白佢哋二疾啦，互相嚟到交化，所以向下自由咧，有啲就純飛，有啲就純墮啊，有啲飛就飛唔得幾高，即升唔得幾高啦，啊有啲想墮咧，佢又墮得唔係好深，佢就決定咧，做呢個善與共惡啊，呢兩種習氣嚟到交化，咁啊決定咧佢上升與個下墮。高到咩程度，以共咧堕到乜嘢嘅程度，咁啊佢哋二疾咧就相加。嗱，纯想嘅则非，就必生天上啊！嗱，呢个人如果咧佢纯是系想，咁啊即系我执冇咁重啊，系固存呢个公理，咁佢平常咧持呢个十善戒，清洁不犯，心口意清净。即皆无过，咁啊名为佢就纯想啦。咁啊呢个人如果纯想咧，佢舍受之后啊，咁啊呢个神运就会上升啦。咁佢就纯想则非，咁就必定升到天上，而且决定升天啊，佢就必升天上。咁啊但系升天就亦有高下啊，例如六天，最低嘅就系四天王天啦。上一层叫做三十三天，再上就是时分天、知足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就名为叫做六欲天。那么就看下你所修这个十殿上品，就要说中下品，那么决定你所生的天呢到后呢有几高，属于哪一层。那么如果你修十殿中兼有这个禅定，咁就唔止欲界天啦，直情系超界天啦，而生到呢个色界嘅凡天。佢若非心中坚福嘅坚慧啊，嗱非心中咧，此人已经系纯想则非，咁啊生天啦。咁啊现在话佢在呢个非之心里边啊，同时亦都得坚福嘅坚慧，就系话清净十善。在呢个纯想心中已经是往上升噶啦，但系现在佢兼行呢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呢个五道啊，名为叫做兼修福。同时佢又读经，佢又听经啊，佢又讲经啊，弘扬佛法啦，专修波耶，一切无住。咁啊，佢就兼慧啊，佢及以的正愿。愿呢是有两种，一呢就发四宏誓愿，度众生、脱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啊！乃系四宏誓愿中呢属于愿中之王啊！那第二或者佢呢念佛，佢愿生西方净土，亲见阿弥陀佛，咁啊然后呢成愿再来度众生，呢啲都系属于一个清净愿。佢话自然心开，就见十方法，一切净土，就随愿往生啦。嗱，咁啊说明呢个人，佢本来行十善，就一定系上升咧，佢登天上噶啦。咁啊，但系佢在此期间咧，佢就兼修福慧，就合与正愿啊。咁啊，此一个纯想超胜嗰个人咧，佢临命终时啊。他就自自然然得到心开，就得 同平常人呢，佢命中时啊，呢个神识呢系昏迷。但见十方佛啊，嗱，由于佢临命中时心花开放啊，冇有呢个执着，所以佢能见十方诸佛呢，有呢个三十二相，放大光明。咁啊，亦都见到十方诸佛呢所教化嘅一切净土啊，即系见到十方诸佛佢所住嘅净土，例如极乐世界系黄金为地啊，或是其他世界呢系琉璃为地等，即系随愿就往生啊。嗱，如果发唔生西，佢就随愿咧生到西方见阿弥陀佛；如果佢发愿啊，生到呢个知足天啊，呢个兜率陀天呢个内院，咁啊佢就随愿咧，响呢个兜率陀天内院咧，佢就见到弥勒菩萨啦。嗱，若是佢发愿要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嘅，咁啊随愿往生东方，就见到阿初佛啊，咁啊或者见到咧，咁啊若依如来，咁啊情少。若想多，嗱，此就说明咧，想之中啊，咁啊，杂有呢个情爱，咁就唔能够升天咯。即系善之中咧，就带有少少个恶，咁啊，佢善之中咧就唔系纯善啦，就属于咧系一种情，就有九种想啊，即系咧一种恶，但系都有九种善。咁就轻举呢个飞远啦，咁啊点样就轻举飞远呢？咁啊个上升之余，佢就唔系咧飞得有几远，咁啊然则做乜呢？佢就即为个飞仙啦，佢不能升到天上享天福，因为杂有咧少少嘅妄情，杂有少少嘅恶意。咁佢就唔能够升天享福啊！佢就为呢个飞仙，咁啊仙人嘅福啦，咁啊亦都好大嘅，不过比天人咧就略为差啲啦。咁啊大力鬼王啊，此一句咧属于二情百想，就是、因为福力神力都大啊，佢就为呢个鬼中之王。咁啊例如阎罗王系上品之上品啊，佢生时系化生。宫殿楼阁都自然具足，或者个得五岳山神啊，就系上品中之中品，或者上品中嘅下品啦。佢就做咧呢个大力鬼王，咁啊，此地由于咧，佢虽然修善啊，但系杀心重，所以堕于此类。佢因为有福之故，就为呢个大力鬼王啊。咁啊，屬於咧二情嘅八相，即係咧十份之中八份現啊，兩份咧係惡。個飛行夜叉就屬於三情七相啦，即係三份惡有七份現，就屬於咧次於呢個鬼王，佢就墮於呢個飛行夜叉。咁啊，即係上文啊第六卷。四清净明富的法界中啊，所谓诸鬼祟等啊，系为呢个鬼中嘅大将。个地行就罗刹，嗱咁啊，地行罗刹呢就四情就六想啊，即系四份恶，咁啊六份咧系善，咁啊由于四天就所向无碍。嗱，如果地行罗刹呢，佢就唔够飞上呢个天嘅。所以始终嘅由于四天所向无碍咧，就属呢个飞仙同埋呢个大力鬼王啊，以个飞行夜叉能够咧，以佢呢个神通力啊，由于呢个四天下而无障碍。佢话其中若有善愿善心嘅护持佛法，咁啊，在呢个天龙八部呢一类鬼神之中啊。佢有一类人啦，即系有类嗰啲鬼啊，嗰啲神啊，佢间中亦都有啲咧，佢有一种善嘅愿力、善嘅心力。咁啊，点样善心善愿咧？佢即系扶持我法，佢做呢个护法神， 佢话富金戒的随持戒人啊，见到呢个持戒者，佢就护持呢个持戒嘅人，即系保护呢个持戒嘅人，做呢个持戒人嘅护法。喺度话护神咒啊，就随持咒人，或者有一类众生啊，佢喜欢持戒悲咒，或者持持个大十顶首楞严神咒啊，咁啊都系善心噃，系学佛啊嘛，所以此一类咧。个鬼神咧，佢就护持呢个持咒嘅人，佢就话护禅定啊，就保佑法人或者有类众生，佢中意修禅定啊，中意参禅打坐，咁啊似一类鬼神咧，佢有善心善愿啊，佢就保护呢个参禅者咧，咁啊冇诸魔障扰乱，令到呢个参禅者咧早日得到开悟啊。入呢个无生法忍，佢话补虽法忍，佢话是等亲自如来座下，就系说明此一类嘅大力比王，或者飞行夜叉，或者地行罗刹，或者其他个鬼神。咁啊，由于佢有善心善愿扶持佛法，扶持呢个修行人，咁啊，此一类属于一个护法神啊，佢就常常咧就喺佛嘅座下。嚟到亲近佛，咁啊，既然此一类鬼神啊，佢有咁因缘，咁啊，常常在佛座下护持佛法啦，咁佢哋有机会供佛、供法、供僧啊，闻佛开示啦，咁啊，有机会得到啊正无生忍，咁啊，说明此一类嘅鬼神咧，由于佢有善心善愿之故，咁啊，都有咁嘅机会响佛座下闻法开悟。都话情想就坤等，就得非就不罪，就生于人间。嗱，情就属于恶啦，即系情爱啦嘛。嗱，想咧就属于呢个善心啦。嗱，坤等咧即系50%嘅五法，啊，50%系情系恶业嘛，啊，50%嘅想属于善业，咁啊坤等啊，咁就得非就不罪啊。你要佢非啊？但佢有50%咧，系呢个情感噃。啊，你系呢个堕落吗？啊，佢因为有50%嘅善想啦，所以佢就不飞，亦都不堕啊，唔生天，咁啊，亦都唔堕生恶道。咁啊，原则啊，生到边度咧？咁啊，就生于人间，就喺呢个中间，唔上天堂，咁啊，亦都唔堕于三恶道啊。佢就喺呢个人间里边出世啊，喺呢个人间里边啦。嚟到享福啦，佢话想明就思通，情忧就思顿啦。嗱，佢即使咧喺生在呢个人道之中，属于呢个总部，佢总系个人，咁啊个个都系人。凡系我哋眼见嘅，同我哋一样噶，都系叫做人咧。咁啊属于总部，大家都系人，但系其中都有别业噶噃。嗱，佢话想明思通。如果个做人之时，佢呢个想嚟得多啊，咁啊呢个人就聪明明智。啊，若是个做人之时，嗰个情忧嘅思暗啊，佢呢个情言得多，咁就变成忧暗就如痴啦。嗰个情忧就思顿，嗰个情多想少就流入幻生啊。嗱，如果咧呢个人佢情来得多，想来得少，同埋咧系恶业多啊，咁啊善业少啦，咁啊连人都失咗啦，连人心都做唔翻啦，咁佢做乜咧？佢话流入就还生啦，还生就即是系畜生，就属于咧六情嘅四想，即系情多就想少。但系在呢个畜生呢个还生之中咧，咁啊亦都有轻重噶噃。佢话重为无困，就轻为语俗啊。就系如果话呢个情系微重啲，咁佢做呢个无困啊，身上有好多毛嘅，好似牛啊、羊啊、狗啊、马，以及山里边嗰啲老虎、狮子、走狗啊，都系属于咧畜生类中呢、这个无困之一类。咪若是话呢个情想。略为轻啲嘅，都系可以做畜生啦。但系佢呢个情爱啊，略为轻啲嘅咧，佢就为呢个语族啊， 因为他这个情爱欲心呢是略为小一点，他就可以飞起呢，所以做这个飞禽，我说轻为宇宙的飞禽。他说七情三想，他一生所作七分恶三分善，就沉下水轮啦。嗱，人住个地方叫做地轮，个地轮之下咧就即系水轮，水轮中咧有呢个金光直住呢个地轮，令呢个地轮咧就唔会下堕。佢话生于火制，就受气马火，若是沉下呢个水轮，就属寒冷啊。现在下堕在呢个水火轮个交界处，因为呢个水火轮。咁就變成係惡湯爐炭，咁啊身為惡鬼就常被焚燒啊！咁啊此一類咧，所謂七情三想嘅人啊，佢就墮於呢個惡鬼為呢個猛火神焚燒。咁啊若是內部咧，佢就飢火焚燒，不得諗食。佢話死能害己啊，就無食就無諗。嗱，既在水中，点解会烧呢？就因为有火啊！嗱，始终嘅水咧就有两样，一咧就阴中嘅情绪，第二属于火部水啊。如果属于呢个火部水咧，就受呢个肺屎肺尿，名为嗰个水能害己。做卧底中咧，亦都无饮无食，经百千劫就蒙到受苦嘅时间好长。若是话九情地一想啊，佢一生所作有九恶，只系得一份善，咁啊亦都包括咧系八情想，咁就下动火轮啦。咁就写身之后咧，一直行就透过呢个地轮、水轮啊，一直咧跌到落呢个火轮之中，咁就深入烽火。就移交过地啊！佢身在烽火交界之处，咁就轻生有间，就属于呢个八情异想，就生呢个有间地狱，受苦嘅时短啲，罪亦轻啲。如果话重嘅咧，就生于呢个无间地狱啊！所谓九情一想，咁啊生呢个无间地狱。所谓无间地狱呢，就有五无间啊。第一系脆果无间，咁啊舍身咧即入地狱，受呢个中阴身啊。第二系苦无间，地狱咧种种嘅苦句，同时咧系降临呢个罪人嘅身上啊，令佢一齐受咁多个苦句。第三咧就是时无间啦，从入地狱至到出地狱啊，中间受苦嘅时间咧，真系冇一定啦。咁啊，第四咧就命无间啦，咁啊一日之中，所谓万生就万死，佢受咗地狱苦句，受到死啦，个热风一吹咧，佢又生啦，生咗佢又受呢个苦句，咁啊受到佢顶唔顺，受唔住你又死啦，嗰啲热风一吹佢又生啦。所以一日之中咧，所谓慢死就慢生，咁佢就命无间。咁啊，第五就刑无间啦。呢、這个地狱系八万由旬咁广大。嗱，咁啊，一个人受罪，就一人偏满地狱去受啊。若是话多人受罪咧，多人亦都偏满地狱咧去受罪，但系彼此咧唔会咧妨碍啊。每一个罪人咧。佢只是见到自己咧个心遍满于呢个地狱嚟受罪，咁啊，只系由于在生之时做呢个五逆十恶啊，或者受咗戒之后犯咗呢个四种嘅根本戒，或者女众咧受咗呢个八种嘅根本戒，所以堕于呢个无间地狱中受苦。所谓二种地狱，即系有间地狱。同埋无间地狱，不顺情即沉地入恶地狱啊！嗱，若是话呢一类人不顺一乜系情啊，即系只系有恶，就冇半点嘅善心啊！等到个生前除咗好事啊，坏事都做尽噶啦，顺事系恶业啊，冇半点嘅善心，咁啊佢就顺情。 當然不用說，即刻就下沉了，那個即沉啊，就命中之後，這個神魂呢即時就墮落於這個食肉中受苦，好像一塊鐵啊，你抌落個水都算了，它連浮一浮都沒有了，一見到水它即刻就下沉，那它就順情即沉，那就入阿鼻地獄啊，那這個地獄是最苦，中國話佢哋無咎啊，亦名佢哋無歸啊，入至惡道地獄裏邊咧，係唔容易將你救出來。咁啊，亦都咧冇歸於呢個善道啊，純粹在呢個惡道裏邊受苦。佢話若沉心中，咁啊即係順情下沉啦。佢話有波大勝啊，咁啊呢個罪就更加大啦，即係放如來嘅辦法。例如说某一部经是假的，某一部经不是佛说的，是伪造的，那令到很多人都不敢受持读的一部经，那这些叫做放大镜，那就变成这个罪的更重，毁佛心戒，或者受了戒，受了五戒，受了十戒，大乘戒，小乘戒，那犯戒之中呢亦都有轻有重，轻的可以除犯就除三灰就除灭啦，重的呢而同这个根本界小性来讲呢，那么犯之是不通忏悔的，那么若是呢他在这个沉心之中呢有边放大性或者毁佛的境界呢，那么狂魔说法等于说呢他不识得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但是他自己的狂妄心大呢，他就学人说法，那就变成倒乱来说啦，法他说非法，非法的呢他就说佛法啦，那么错解经义，那么若是呢不了解啊这个经中的道理啊，你又怎可以去解呢，那么如果你经中的道理你都完全都不明白啊，那么如果呢一时之气咁啊，狂妄说法，咁啊，将经中呢个义理咧，随便嚟嘅说出啊，所说唔合经中嘅道理，咁啊，亦都系叫做狂妄说法。咁佢为咩事干啊？佢叫狂妄说法咧，佢就虚贪信之啊，嗱，信法、信法、信僧，同埋信呢个行者有功德，行于布施，咁啊，叫做信施啦。現在說虛貪者呢，就是他受施之時他根本就沒有持戒啊，他本人亦都沒有這個修行，他本人亦都呢是沒有種種的功德，只不過呢為著自己這個名利，他就虛貪的善信的布施，那麼他就怎樣可以啊報這個施主之恩呢，他就濫應恭敬啊，咁啊他人對佢恭敬供養之時，佢自己全無呢個慚愧心，佢公然受用啊，以為咧你應當供養我嘅，咁啊佢就濫應恭敬。佢話五逆十行，佢亦都做呢個五逆罪，即係自父自母出佛身血，自阿羅漢破和合僧啊。若是出家者咧，再加呢個自和尚自阿姐。共成七業罪，十重呢就有兩種，第一呢就是菩薩戒，這個梵網經呢前段呢個十種重戒已經呢就犯了，那他就犯這個十重。另第二種呢就是自阿羅漢是殺中之最重，淫言國母是淫中之最重，若是道家寶物是道中之最重，你未得為得就是妄語中之最重，即是你不是聖人，那麼你說是聖人，那麼你不會講經，你硬是說你自己都會講經，那麼這種呢屬於這個妄語之中最重。若是說破和合僧是兩舌中之最重，若是偷生其物污淨凡行屬於貪中之最重，若是說異性人和這個殺這個發菩提心者是親恨中之最重，若是潑無因果 就是痴心中之最痛啊，咁就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啊。嗱，我哋承接上文，呢、這個人純情激沉，已經咧一生人咧冇半點嘅善心，佢所做嘅純事係惡業，咁啊純情啊，純是惡啊，佢命中之後即時就沉入呢個阿鼻地獄，已經係無咎就無歸啦。但你嘅生前在呢個純惡之中啊，佢兼放大正，毀佛禁戒，狂妄說法，虛貪盡知，濫應恭敬，五逆十倉。咁啊，呢種人咧，佢即使響一個阿鼻地獄裏邊受罪，都補唔翻咧佢嗰種嘅過失啊。所以咧，佢就一個阿鼻地獄受完罪之後啦，佢仲要輾轉啊，生到十方世界其他個阿鼻地獄裏邊中啦，去受苦，因為佢嘅罪惡咧係太重啦。咁啊，純道惡業雖則自招，眾同神中就兼有餘地啊，只就純集精沉嘅第二方，名為佢就跌搭同跌。嗱，佢純道惡業就雖則自招，只就名咧作惡業啊。咁啊，一定招惡報。佢話眾同神中就兼有餘地啊，就係搭比比作業啦，就是各國之受。他說循業循做惡業，即是你循事做這個惡業，那就當過於這個阿鼻地獄。他說雖則自招，自招呢就是自己招來的，你做這個阿鼻地獄呢不是人家推你下去，但是你自己呢是招來作而事的大惡因，那就自己招到這個阿鼻地獄之苦。咁啊，佢就自招啦。現在話衰者，佢話衰則係自招啊。但係眾同分足，嗱地獄咧就係眾生咧呢個總部啊，即係大家都係做呢啲咁樣嘅罪業咧。咁啊，墮於咧，大家都係一樣墮於呢個無間地獄或者阿鼻地獄。咁啊，個眾同分咧，就兼有餘地啊，就屬於呢個眾中之師，因為地獄咧，咁啊亦都有大細啊，輕重唔同，咁佢哋兼有餘地。咁話阿難，此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減，就造十十因，就受六交報啊，此就屬於正説嘅第二波，名為咗就別示出佢，咁啊分為七波。現在呢第一波叫做地獄趣，又分為三波。初波呢是總標，就佛話阿難，此等的地獄啊，就是屬於呢自作業，是自己感召，非是呢是本來有啊。咁若是你唔作罪業呢，你就冇咗呢個地獄。好似一個犯法嘅人咧，咁啊當日捉住佢坐監啦。啊咁啊，如果我根本就冇犯法啦，係一個奉公守法之人啦，你又點可以拉我去坐監啦？我話此等就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啊，凡係墮於呢個阿鼻地獄啊，乃至無間地獄其他嘅地獄啦，就係屬於彼等。造罪嗰啲眾生，佢自己做呢個罪業嘛，咁啊自己感到呢個種種嘅地獄苦報。佢話做十十因，咁啊應上咧妄十生起，就説明無量劫以來隨順嗰啲惡有邪思，以共自己呢個自私之慾啊，咁就名為呢個習氣之因啊。亦即是系呢个苦之因啦，咁啊受六交报，只就明呢个苦果，咁啊因中咧以六根之中，嗱咁啊一根作业之时，但系其他诸根咧佢都帮助个，嗱例如我哋啲眼，咁啊睇到嗰啲黄金系最好嘅，但系唔系我自己嘅，咁我就话即个抢啦，或者个偷啦， 咁啊嗰啲眼咧就冇法俾佢偷嘅，眼就不能採取行動啦。嗱，佢偷嘅咧就我自己嘅手。嗱，咁我哋要去偷啊嘛，佢唔係喺面前喎，你要去嗰個地方要偷啦。咁啊，嗰只腳咧佢又幫手啊。咁啊，變成呢一根造罪啊，咁啊如根幫助嚟到作孽，所以一根受報之時。咁啊，如根亦都同時受報啊！咁啊，佢就受六加報，一根造罪，其他個五根咧，因為幫手一齊去報啊，所以同時咧六根都受報啦。咁文和十因安啊，第一者人十交接就發於相磨，佢話二磨就不休，佢於是故有大猛火光就於中發動啊。第二人以手自相触摸，脸上现前二十相言，就故有铁床同处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即木行人同灵的火，菩萨见欲都如被火坑啊！嗱，咁啊，云何十因就系点样呢？叫做十因啦。嗱，咁啊，此一科经文呢，就是以呢个地狱趣嘅第二科名为叫做别的。咁又分為兩科，現在初科就叫做十十因。嗱，咁啊十十因咧就屬於生順喎。嗱，我哋凡係有乜咗唔好嘅習氣咧，咁我哋縱容我哋自己呢個習氣去做呢個唔好嘅事啊，咁啊叫做生順啦。等於話咧，我哋再生啊，順住我哋嘅習氣，咁啊叫胡作胡為，咁啊當時係好清心快意啦。例如強姦啦，咁啊搶人哋嘅錢啦，咁啊總之咧，令到對方咧係損失，咁啊但係自己當時咧，咁啊好快意噶，等於話冇忤逆自己嘅心意啊，係隨順自己嘅習氣去做，要點做就點做，咁啊叫做生順。但係受六交報咧，就叫做死逆啦。你臨命終時嗰啲惡相現前啊！咁啊，六根都受苦报，咁啊，明白佢就死逆啊！到嗰阵先你受罪啦，当然你唔想受啊！啊，边个人中意想受罪、受恶报堕地狱咧？但系由于你呢个生之时顺你的习气啊，去为非作歹，到死之时地狱上现啊，你就唔堕都唔得啦，你冇咗主意啦。好似一個人犯咗國法啦，咁啊理想唔坐監，或者唔判死刑，係無可能啊！咁啊個咧就係忤逆你自己嘅心意，你唔想受罪，就偏偏都要受罪，因為你生之時係順住你嘅習氣去做，為非作歹啊！所以死時地獄上現一陣時咧，即使咧係逆你嘅心意，你唔想去受，都無法子。可以免啦，嗱咁啊向下咧，所谓诸天以共诸仙，就属于呢个生逆就死顺，嗱咁啊生嘅时候咧，佢自己都刻苦耐劳去修行，所以死嗰阵时咧善境显现啊，咁啊顺住佢嘅心意咧，系往生上升啦。嗱，有关地狱恶鬼畜生咧，都系属于生顺死逆。嗱，咁啊，此一科经文咧就好长嘅，就有两页多经文。咁啊，十十因咧，就将分为十段经文嚟到解释。而就第一段咧，属于人十啊。个云何十因，此一段总标系即系乜嘢就叫做十十因咧？个安啊，第一者人十就包括唔系人十，就系呢个畜生嘅十气种子。嗱，交接啊，所谓男女交接就属于眼前咧呢、这个现行啊，就属于呢个烦恼。佢就发于就相磨，就系男女交接嘛，互相摩擦啦。咁啊，当然就属于呢个作业咯、哦。佢话言磨就不休啊，咁啊男女交合，咁啊互相言无有止息啊，一次两次。三次所谓终身都是这样去做这个淫欲之事，所以这个淫欲重者他言磨不休，就以此为乐，就无有止息了。他说如果有大猛火光就于中发动， 只就明呢个苦果，就个说明啊，你唔使话等住将来堕落呢个地嗰阵时就叫做受苦啊，实际上你正在作业嘅时候，所以男女交合啊，正在现行之中，所谓言无不忧呢，已经种下呢个地狱之因，就已经有呢个地狱上缘，唔使等将来。咁啊，有咩人可以相信呢？所以佛就慈悲啊，就立一个譬如，佢话人以手就自相触摸，就乱相现慈。咁譬如佢有一个人，佢用两只手啊，左右两个手合埋咧，嚟到互相去摩擦，咁啊有啲乜嘢后果呢？咁啊当然有啲乱相啊。咁我哋两个手互相摩擦咧，咁啊越磨咪就越热，嗰只手咪越辣啦。咁啊就譬如所谓男女交合之时啊，已经咧就有啊呢个地狱火出现，因为咧恐怖人地唔信啊，所以佛咧就立一个譬如，两手相托有呢个暖相啊。就譬如呢个男女二根正在交合之时相互摩擦啦，就有呢个地狱火出现啦。咁啊，二十就相连，嗱咁啊，二十呢就系业与共苦，咁啊，现前相连啊，呢个业火与共果报火咧互相燃烧，就富有铁床同处之时。咁地雷个果报就系欲心重嘅男女啊，常常做呢个欲事，互相咧系摩擦，言磨不休，所以日后死之时，咁啊堕于个铁床同处啊，都系烧猛火咧嚟到焚烧呢个任欲心重嘅人。佢话自古十方如来嘅色目行日就同名欲火啊，佢话以是之故，即系形象啊。起话作业受苦啊，咁啊十方诸佛呢，色目呢个行人，嗱色目呢就有两种嘅意思，嗱一色呢就系、是、形容啊呢、这个淫欲之上，目呢我哋就安置一个名目，同名嘅地狱火。第二呢，咁啊佛呢以呢个天眼同埋呢个肉眼啊，见到呢个无量嘅天地相啊，咁啊见到众生。行人之时，同明佢哋欲火啊！嗱，火能烧物，所以欲火重嘅人能烧化身害命。咁啊，菩萨见欲就如被火坑啊！咁啊，行菩萨道者常随佛学啊，知得呢个淫欲过深，所以呢个欲心一起之时，佢哋如同自己堕于呢个火坑一样。咁啊，当然就避之则吉啦。所以菩萨啊，见到呢个欲事咧，快啲闪避啊！避乜啊？如同避呢个火黑，因为淫欲属于火。咁啊，二者贪执交界，化于相吸，吸眼不止地如是故有，即寒天冰，地于中冻裂。佢如人以口吸缩风气，又冷缩生，二十相力故有渣渣、波波、罗罗。清戚百年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嘴啊！菩萨见贪地如地张海，此一段经文就系十集因嘅第二啊，名为叫做贪集。佢话二者贪集就交计，嗱贪集系佢嘅种子，交计咧就系现行。因为贪的范围就好过，但不出这个名以共利，那么这个贪执呢是无量劫以来都是如此有的，这样的贪执交计呢就是思量分别推求计度，看个怎样呢度到一种呢好的主意，将你那些财物呢就归为己有，那么叫做交计。就发于相吸，此就明佢作业，咁啊二贪十交计咧就发生于相吸，就个互相吸引啊，就等于话咧你有名有利有财咧，咁啊就吸引到我啦。 咁啊令到我咧就非分去追求啊，咁啊佢就法衣相吸，咁啊吸染不止，但系我咧咁啊贪之无厌啊，系求之不止，咁啊如是故有即寒坚冰就于中冻裂啦，所以话唔使等到日后有呢个果报啊。實在在你現前啊，眼前你若是能夠貪執交計，法於相吸，吸攬不止時，就已經有呢個即寒堅冰啦，就於中烈嗰種嘅地獄，因為貪屬於水啊，嗱你貪心不止，越貪就越深啊，就好似咧將嗰啲水咧係結成冰一樣，所以呢個眼前。就是、已經有呢個即寒堅冰啊，於中凍裂咧嗰種嘅地獄上現啦。嗱咁啊，譬如乜咧？佢為二人以口就吸足風氣啊，就有冷畜生，只係屬於呢個天冷嘅地方。咁啊，佛咧就舉個例證明，佢話如果呢個貪外境嘅人啊，有呢個寒冰地獄，咁啊點樣令人相信咧？所以佛譬如有一個人。佢用个口啊，佢吸猛咁吸嗰啲风气咧，咁啊，我哋就有一种冷促嘅感觉升起啦。咁啊，就证明你现在啊，所谓贪执交计啊，发于相吸之时，就有如是嘅地狱上现。嗰、那个二执嘅相离，嗱二执咧，即系呢个业同埋呢个果。咁啊，业熟就咁果啊，咁啊相离相逼。咁啊，貪之不止，咁啊，因為貪愛不止啊，貪愛屬水啊，貪愛不止咧，咁就結成寒冰啊，故有渣渣、波波羅羅，此就明日後你墮地獄受苦之時，咁啊受呢個寒冰地獄之苦啊，受苦受到咧難以忍受啊，咁啊發出嗰種陰聲咧，叫做渣渣、波波羅羅，渣渣、波波羅羅。就是说明你受这个寒冰地獄的痛苦时你发出这个凄惨之声就叫做渣渣、波波、罗罗是有这样的声气发出那么清晰百年就寒冰等时那么受这个寒冰地獄那么冻到裂那么裂开呢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个青莲花那么裂开之后它就流出那么红血那么叫做赤莲花咁啊，嗰啲血咧系流尽啦，咁啊啲莲白色咧就好似呢个白莲花啦，咁啊佢就清澈白莲，就寒冰等事。佢话自古十方如来色目多求啊，同名就贪水。咁啊菩萨见贪啊，就如被张海啊，张海的个毒海啊。咁啊菩萨见到呢个贪心咧，就好似要被呢毒海一样。得三者萬疾交靈就發於相耳持流不息他如是故有行日奔波即波為水第二人口舌自相連眉因而水發他二十相骨就故有血河灰河熱沙毒海容同貫吞之時自古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明飲之水菩薩自慢就是如地巨力那么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十十因中的第三种名为它的慢疾他说三者就慢疾交灵慢疾就是种子那么交灵呢就是现行就是由无量劫即疾我慢那么不其然呢发出这个现行呢持住这个我慢呢是轻力欺凌别人咁啊，發於相似，凡係我慢嘅咧，佢就發於咧有所似啊，或者似財，或者似德啊，或者似勢力。佢話發於相似，佢話自流不息，就係似就自舉，所謂自高自大，咁啊叫做似流咧，就係輕視他人，咁啊叫做流不息咧，就明嘅時時都係咁樣生呢個我慢啊。自高自大輕賤他人都說如是故有行日奔波就即波為水因為我慢屬於水我慢即心 所以有呢个血河等嘅地狱。佢话人就口舌自相连味，就因而发水。指就个譬喻咧，呢、这个万疾啊，能生呢个地狱水。个口舌一个人，佢呢个口条舌咧，自相连嘅连味啊，就发出一种水啦。就譬如呢个恃才傲物啊，我慢嘅人咧，佢正在我慢之时，有如是嘅地狱果报现。佢话二疾就相鼓啊，咪热水以同火报水彼此鼓动，故有血河、灰河、月沙、毒海、溶同贯吞等事，种种嘅地狱苦报。佢话涉及。